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 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。 今天学习第27课，重点语句是 誰が結婚するんですか？ 谁结婚？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。今天安娜来到了朋友小英家，小英给安娜看了一张婚礼的请柬。 好，下面我们来听第27课的绘画，重点语句是 誰が結婚するんですか？ 谁结婚？ 誰が結婚するんですか？静岡の友達。へえ、いつですか？来月20日よ。アンナも一緒に静岡に行かない？ 好，我来讲解一下。安娜问小英： 誰が結婚するんですか？ 谁结婚？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。 誰？ 谁？询问主语时，疑问代词后面要接续助词。 那，结婚 是结婚。 する 是 します 做的词书形， 在名词结婚结婚的后面加上します，就变成了动词的结婚。 对， んです。 这个说法我们学过，表示对状况或理由进行说明。在句尾加上助词 か， 就变成了疑问句。 んですか？ 在要求对方进行说明时使用。 安娜看到婚礼的请柬之后，不知道是谁要结婚，所以让小英来说明一下。 对，请大家注意，んです前面的动词要用普通体。 普通体的动词就是不接续ます的形式，所以結婚します要变成词书形結婚する。 对，下面呢我们来练习一下今天的重点语句的发音。 誰が結婚するんですか？ 小英回答说 静岡の友達。 静冈的朋友。 静岡 是日本的县的名字，静冈县地处日本中部，濒临太平洋。 の 是连接名词和名词的助词。 友達 是朋友。 小英在静冈有朋友啊？ 对，小英出生在静冈县静冈市，高中的时候因为爸爸调动工作搬到了东京，她在静冈的儿时的朋友就要结婚了。安娜说 嘿， 真的？这是一个比较随意的应答用语。 いつですか？ 什么时候？ いつ 是什么时候，在句尾表示郑重语气的 です 后面加上助词か，构成疑问句。 いつですか 是什么时候，这是一个很常用的说法。小英回答说 来月20日よ， 下个月20号。 来月 是下个月，这个月是 今月， 上个月是 先月，20日 是20号。 诶，20为什么不是20？ 日语里表示日期的时候，有些数字的读法会发生变化。20号读作 20日， 请大家记住。后面的 よ 是接在句尾的助词，在传达对方所不知道的信息时使用。 安娜も一緒に静岡に行かない？ 安娜想不想跟我一起去静冈？ 安娜 是安娜， も 是表示也的意思的助词， 一緒 是一起， に 是表示手段的助词， 静岡 是静冈， に 是助词，这里表示场所。 行かない 是 行きません、 不去的较为随意的说法。 就是说行かない 是行きます去的那一行。 对，那一行的动词词尾用声调来读的话，就变成了表示劝诱的说法。 用声调读的话，就不是表示否定的意思了。 对，使用那一行的动词可以一面试探对方的意向，一面发出邀请。如果用郑重语气来探寻对方的意向的话，可以说 行きませんか， 想不想去。好，我们再来听一遍第27课的绘画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誰が結婚するんですか， 谁结婚。 誰が結婚するんですか，静岡の友達。へえ、いつですか。来月20日よ。アンナも一緒に静岡に行かない。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，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永阿卡奈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。 我很想学习一下日期的说法，能不能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呢？ 好，下面就有请德永老师来讲解一下。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。 德永老师说，在日语里，一号是 一日， 原意是月亮升起的日子，指一个月里的第一个日子。二号到十号的说法分别是二号、三号、四号、五号、六号、七号、八号、九号、十号。我们在第七课曾经提到，这些是日语古语留下来的读法。11号之后的日期就是在通常的数字后面加上相当于号的 日。 11号是 11日， 不过也有例外。14号是 14日， 20号是 20日， 24号是 24日。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。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，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。今天我们来看看表示动物叫声的拟声拟态词。江川，你知道下面这个词是形容什么动物的叫声的吗？ 汪汪。 汪汪是狗叫声吧？ 对。那这个呢？ 喵喵。 这是猫的叫声吧？ 回答正确。怎么样，大家都猜对了吗？声临其境，今天给您介绍了 汪汪 和 喵喵。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。 我要和小英一起去她的老家静冈。原以为能和小英一起去参加婚礼，可听说没有请柬的人是不能参加的。好，听众朋友，第27课就学习到这里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誰が結婚するんですか？ 谁结婚？ 下节课，安娜要和小英一起去静冈。 欢迎您到时收听。